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可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7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 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今天呢，在激情赛场当中，为大家来转播2021至2022赛季的 CBA 常规赛，北京首钢队对阵山西队的比赛。今天呢，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在直播间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解说。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篮球评论员刘潇和我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刘潇你好。 王毅好，大家晚上好。 其实这场球呢，是目前在这个联赛排名榜上啊，排在第6和排在第8的球队之间的一组对话啊。当然，山西今年能够排到第6，一方面是在第一阶段他有小外援菲尔德在单外援的情况之下呢，赢了一些比赛。另外呢，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当第二阶段恢复各支球队都有外援的时候，山西队的状态依然是非常的出色。在整个的进攻火力的输出上做的是很好的，特别是外线的投射。 没错，我觉得这个是杨新宗指导回归山西之后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看到邢志强、袁帅、张宁这些，包括从 NBL 选秀上。 上来的贾浩， 嗯， 都是他们外线重要的火力点啊，而且这个整个的战术打得非常灵活，冲击力也很强。虽然防守呢还并不是那种很出色的防守，但是进攻确实非常的火力非常的猛。 嗯，我们来看一看比赛呢，马上就要打响。今天呢，两边的主教练杨学增指导，杨指导呢回到了山西之后啊，其实给球队带来最大的这个提升，就是在进攻上的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啊，这个提升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山西队呢已经取得了一波五连胜，而北京首钢队这边呢，主教练雅尼斯带领北京首钢队上一场比赛非常遗憾，一分呢惜败给了广厦，但是自己挖了一个27分的大坑。来看一看，在中圈跳球第一次的进攻啊，由北京首钢队率先发起。北京首钢队这边的首发队员还是没有太大的调整啊，依然是常规的首发。在空位的位置上呢，是刘晓宇和林书豪，三号位小川，内线的双塔李慕豪来搭档范子铭。上线进攻的左侧45度角的位置上没有攻进去，再交给小川，零度角没有。林书豪外线正向的三分球不进，篮板球被山西队在自己后场保护下来。山西队这边呢控卫小外援菲尔德，现在林书豪在对位防菲尔德。另外呢，在二号位位置上呢，元帅这是一个能够外线投射的球员。三号位就是刚才呢刘潇所提到的哈，贾浩。 对， 在四号位位置上呢，邢志强呢也有一手非常稳定的投射。当然内线的中锋啊，今天首发的是葛昭宝，就是山西队啊内线这个严鹏飞、葛昭宝这两个大中锋呢是有着很好的中距离投射能力。 对，而且这个在队里时间也很长。 导出来，林书豪顶弧没有人防守，再投三分球进。第一个三分短了一点，第二个三分呢书豪是加了点力气，稍微大了一点点，打到篮筐后沿上，但是还进了。 对，书豪确实在回归之后发现他的三分投射比之前要好了很多。 嗯，也是更坚决了啊。对方的投篮球不进，篮板球被拿到，林书豪突进来，对方呢是换防邢志强，书豪没有打错位，交给17号范子铭。范子铭呢低位要打菲尔德啊，这个球菲尔德就是属于我就在腰眼顶着你，你要投我认了。 对，他等着后面葛昭宝来补防。那葛昭宝这其实补防到位了，那小范这个勾手啊，手感确实还是不错。 今年啊，小范的这个中远距离投篮啊，练的还真是不错，尤其是这个中距离。菲尔德突破，顶着防守强起，被小川干扰了一下。这次进攻呢，还有6秒钟的时间。山西队前场拿球，刘晓宇紧紧的缠住了元帅，不让元帅接球，但是邢志强顶着防守顶弧投中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 对，这就是现在邢志强的特点，他都可以做到就是硬顶着人投三分，而且命中率还很高啊。以前的前几个赛季可能邢志强大家觉得没什么表现啊，也是教练不太愿意用，但是这个赛季不一样了。 林书豪呢在左侧底角零度角的位置上接到小雨的基地传球，也是再一次命中三分。书豪呢一上来拿到了6分球。对方呢菲尔德的拿球被林书豪在身后断下来，但是菲尔德呢这个速度啊要比林书豪快，他毕竟是这个小钢炮型的， 矮啊，7比75啊，这个也算 CBA 最强1米75啊。 直接是先杀到身前，但是呢书豪啊就是节奏一扛，把菲尔德呢先让出去，让出底线，再靠着邢志强强起，造成了邢志强的犯规。林书豪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罚球。 今天林书豪上来这个火力全开啊，外线的投射很坚决，而且突破抢断啊，非常的应该说很凶啊， 对 的。 因为这和这个山西队啊后卫线外线这个防守呢有关系，就是其他的球队呢外线后卫都搁一个就是特别能防守，然后跟你上身体，我也不想着进攻， 身强体壮的， 哎，我不想着进攻，我就是跟你林书豪对子儿。但是呢山西的这俩后卫呢不是这类型， 对 吧？ 因为他如果上，他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应该是周战东，但是周战东如果上了以后这个球运转不起来。 哎，这球险些出现失误啊， 还 是传球出现了失误了。 对，这是首钢防守带来的一个压力啊，把这个人和球逼到已经没有，几乎是一个死角的一个位置。 嗯，因为呢，对于山西队来讲呢，他的主要的进攻点啊，就是外线这两个后卫，一个是菲尔德，一个是元帅，所以呢，你不能再上一个纯防守型的后卫了。 对， 林书豪突破基地给李慕豪， 漂亮！ 接球之后，李慕豪 中路顺下接到基地，拔起来双手就扣啊，打出了一个小高潮。山西队的主教练杨学登指导请求暂停了。 对，这个开局对于首钢队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啊。那么在之前的好几场比赛当中，上来都是先挖坑， 对， 找不到感觉，无论是各种是进攻方式都没有办法打进。那今天呢，一个是自己打得很坚决啊，林书豪这块打得很坚决，一个是就是说山西队确实在防守端啊，虽然他们进攻很好，但一直是防守不是特别理想的一支球队。他们在防守方面的这种侧重点，包括个人的这种防守习惯啊，包括防守的这种战术，也不是特别的就是所谓的高端吧。 哎， 对，因为杨学登指导呢，我们都知道，无论他是在稠州还是在之前新日记啊，包括现在在山西，他包括在四川啊夺冠军那年，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攻，狂攻，就整场比赛我的球队跑轰啊，全部有哈达迪我都跑轰。所以这个就是说杨学登指导的一个特点。所以回归山西之后，他们能赢很多比赛，也说基本都是赢在进攻上， 对 啊，基本没有说因为防守啊把这场比赛磕下来的。 山西的防守效率呢，联盟中游啊，第十、第十一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对， 北京首钢队的防守效率呢是排在前三， 这是顶级的啊。 排在第一的是上海，第二浙江，第三是北京首钢。 对， 这是防守效率排在前三的球队。那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啊，这一套阵容呢，刚才在转播开始之前还在和刘潇在说，首钢队现在亚尼斯指导排出的这两套阵容，其实有点五上五下的意思哈。 对， 两套不同的阵容。这一套目前首发的阵容呢，其实在外线的三分投射点这个环节上，不如第二套阵容呢投篮点多。 对，这套基本没有太多的外线投射。 这个这样呢，就迫使在这套阵容当中啊，可能对于书豪的三分球的命中率要求就高了一点啊，只有他这点打三分。 因为小雨也不是那种很稳定的投射，有的时候好一些可能能进几个啊。 这一次进攻还有三秒钟啊，小川面对对方的防守没有能够突进去，对方转换反击，菲尔德确实呢是有爆炸性，没有选择三步上篮，一个大跳步双脚起跳， 而且空中还有一个闪躲啊。 还要三步上篮啊，他怕书豪对着这节奏干扰他。 对， 他就是一个跳步，反而节奏是很快。刘晓宇左侧零度角也投三分，结果这一次呢出手球不进，篮板球被对方在后场拿到，12-5，首钢队现在在第一节比赛领先七分球，突破分球邢志强这边空了啊，完全是一个大空位。 今天邢志强第一个球手感还不错， 哎， 但是后面连着两个三分球都没进， 就顶着防守那个进了 啊。对，他有这个习惯，就顶着防守可能信心更足一点啊。 哎，林书豪这一次呢球给的不错啊，又是通过一个错位的进攻让对方呢是大个补上来，林书豪基地打向防守队员身后给到李慕豪，李慕豪篮下轻松打中两分。就是林书豪他的传球的时机选择呀，这个确实目前在 CBA 当中也是顶级的。 对，而且在首钢队来说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这个这种节奏。 就是他呢节奏不快，但是呢他看着你的防守人的节奏之后呢有一些基地，一个后转身漂亮，这个球是直接运球持球右侧45度角后转身像一个陀螺一样过了防守之后轻松的小跳步篮下打板命中。林书豪呢已经拿了10分了啊，开场之后呢4投3中，2记3分球，1记2分球，加上2次的罚篮。 我想如果看到现在林书豪的表现，可能大家伙更放心了啊，就是不像前两天这么 不像打广厦那场、 啊、 是吧。哎，小雨拿下这个后场篮板球推进到前场呢，因为转换速度比较快，林书豪在外线投三分，这次呢 稍微急了点， 觉得自己最近手感好，先试一个啊，因为毕竟 节奏倒是没问题、 比赛刚刚开始嘛。这一次对方呢也是转换打出了一记三分球，邢志强外线右侧45度角三分命中。由于对方呢也是连续在转换当中打出进攻，感觉首钢啊有一点跟着山西的节奏啊要打快啊，但是这种快节奏其实并不是首钢队最熟悉的。 但是呢山西队也很清楚，你首钢队喜欢打慢，喜欢压下来的，但是我必须让你跟着我跑。 对， 因为你的球员大部分的球员年龄偏大，一会儿这个体能就消耗了。 我要是跟着你啊打阵地这么去磨， 对，没有优势。 那就是用我的短处再打你的长处。 对，所以说要你他，我不管你打没打进，我快发球、我抢下来就快打。所以我们看到菲尔德一直在非常快的推进，然后对这个其他的队友拿了球只要有空位不管什么情况基本能投就投了。这也是他现在山西队呢整个在比赛当中进攻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谁有机会拿球能投我就先投了、然后里面再去想办法去拼抢前场篮板。 想来看一看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啊，北京首钢队这边呢如何来进行布置。 而且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邢志强和这个元帅同时在场，太顾及于对元帅的防守，经常把邢志强给露出来让他去投三分，所以这个赛季邢志强的三分整个他职业生涯来说应该是最好的一年。 但是确实啊，元帅今年准，元帅今年三分球命中率就算在全联盟间呢都知道他投，都对他进行重点防守的情况之下呢，他还能达到47%的三分命中率。刘晓宇没有人防守外线投三分，确实呢这个三分球啊不是他的特点啊，今年呢增加了一些三分的投射，但是他的主要特点还是突破，另外呢进攻组织。 这是北京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喜欢做这个大延误，而且现在各个队很聪明，把你的大延误调到离中圈不远的地方，这样的话你的两个大哥你回不去，所以刚才葛兆宝轻松的面对空篮上了一个啊。 舒豪又是准备要挑这个绕过防人的头顶啊，但是这个球呢是掉过去的时候李慕豪倒地， 对，看到好像是不是脚啊，是肋部被撞，他一直捂着肋部很痛苦啊。这个李慕豪呢就是这几年也是确实是伤病比较困扰的比较多， 就如果 脚踝啊什么的， 李慕豪这球呢要是不被撞倒，其实这球就正好是掉到李慕豪顺下的位置，直接可以攻击篮筐了。 对，因为这个球我看到邢志强他也是很聪明，看到就是你要打这个配合，他提前站在这个位置上等着李慕豪上来。 但是这个动作呀，李慕豪顺下的时候呢，邢志强有一个横向移动撞向李慕豪的动作， 对，有一点。所以这个裁判如果没有吹犯规的话，应该也不会去通过回放去判定这个。 因为这个动作你要是通过回放去看呢，他也不构成升级成为违体犯规的这个恶性动作。 阻挡是肯定有的， 但是这联盟当中就是你回看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动作是不是一个升级为违体犯规的恶意动作，这是裁判可以回看的。 这个赛季的一个新的变化，因为之前的如果出现这种这叫突发状况啊，就是这个突发状况有了我要回去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但是今年把这个突发状况给取消了。 另外这个突发状况也不会通过回看的去判罚一个阻挡犯规， 对，他是判完了以后直接就是违体， 违体 如果是普通的犯规他应该不会吹掉了， 不会通过这个回看来增加犯规的。所以呢来看一看，主要是这个时候就不要考虑说刚才这一次转换当中是不是对方犯规了，对方反击这两分球算不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李慕豪啊千万别受伤， 对， 上现在缓一下之后呢下场休息一下之后能够回来继续作战，这是最关键的啊。现在换上秋天，对方呢也把这个分差迅速追到了14-16。虽然说咱们叫了一个暂停，但是暂停回来之后呢没什么效果。小川呢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这球扎到人堆里了， 对，就直接把自己给封死了。 菲尔德拿球，守望队又是大延误，邢志强在上线往篮下突，葛兆宝投中投球不进，小川保护好后场篮板。第一节呢打了有半节的时间，首钢队这边在第一节呢16分球有10分来自于林书豪，但是现在呢上秋天的话呀，和书豪来搭档呢，这个林书豪他的传球给秋天的攻击性就明显要下降， 对，这个还是方硕更拿手一些， 对， 而且现在你看上了秋天之后这个攻击点啊又等于又少了一个， 对，哎，好球！但是秋天啊，防守确实积极，伸手呢把给葛兆宝的球断下来。守光队这边反击，小川快攻漂亮，接到林书豪的传球，直接是低手上篮得手，18-14。现在守光队啊也准备要换二阵容了，这边方硕和吉布森都已经在场边做好准备了。 这边元帅终于得到一个空位啊！ 确实 准、真是稳呐、 啊！ 这球他第一次出手，今天啊，就这个球就命中了。 而且呢，还有大个干扰着。 对， 好球， 漂亮！ 这个球林书豪传的太精彩了。 对，这球呢，对方的防守注意力全在球上，没在秋天身上。秋天轻松的走到一个钻人缝过去，就扣空篮。 菲尔德突分，左侧底角再投三分，球短了。范子铭拿下后场篮板。那刚才啊，林书豪这个球呢，其实你要从线路上来讲，几乎是没有线路的。他是一个勾手基地绕过防守人的身后，从身后打过去打到这个秋天的手中，但是 这就是高水平后卫的技术， 对，他能够看到这条线是吧， 他能够 还能传得出来， 能够看到这条线之后呢，就在你防守人上来节奏点这一下的时候，基地打过去。 对，这就是高水平的运动员，他靠的不是说猛冲猛打，是要选择的点，选择时机啊，这种节奏的变化。 但是林书豪啊，他呢其实还是在体能上有一点问题。 确实他之前啊又是生病又是隔离这么长时间，没有办法正常的训练，是很大影响，而且他也掉了很多的这个肌肉啊，掉了9公斤说是啊。 所以呢就是现在他的体能啊是一个问题。邢志强大号三分球不进，篮板球秋天保护好，交给方硕。 昨天很好的完成了教练让他上来的任务。 山西这边呢换上了张宁，秋天自己中投这不是他的特点，所以不着急，交给吉布森。吉布森运球抛投打板，好球。 今天两个外援上来手感都非常好， 对， 第一个球都能命中啊。 而且呢就是书豪上来之后的这个投篮啊命中率开始很高是吧，但是呢随着强度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呢，他的稳定性下降，连着几个投篮都没进了。 对，所以也是把他换下去调整一下啊。但是看这边菲尔德还是打得很凶啊，顶着吉布森就往里上，造成了吉布森的犯规。 那这时候呢也是换下菲尔德， 他换上了应该是西蒙斯。西蒙斯来到山西之后明显比他在辽宁队的时候要活跃啊， 就是跟这个队的打法也有关系啊。对方的葛兆宝现在篮下有身高优势啊，强挤进来，两分球打中，还要执行一次追加罚球。 这球挺难啊，一个人突破秋天和方硕两个人。 其实这个球是秋天犯规了， 对， 从侧面，因为把秋天过了，秋天往回追的时候，从斜身后呢撞了一下。 但裁判看看把这个球，好像没记在啊，记在秋天身 上。 对， 葛兆宝的罚球。但是罚中之后争抢篮板球，这应该是打在了朱熹脸上了。 这是邢志强打的还是小川无意间碰到的，现在看不清楚啊。 对， 很快啊，又被迫换人， 又是不是这个眼镜掉了？ 朱熹有可能啊，就是运动员经常在比赛当中隐形眼镜被打掉啊， 因为他自己啊他很清楚，就是直接就下场回更衣室了 啊、那应该就是隐形眼镜打掉了。 又重新拿上范子铭，现在对方呢分差是2分20比22落后北京首钢队两分球。吉布森这球停球稍微有点早， 这边对方还是采用盯人的防守啊。 吉布森掩护大范围转移，这打到左侧，方硕面对元帅的防守运一步投中投，这是一个负角度啊， 而且这个球顶着两个人的封盖、这个方硕也是今天也是手感不错，上来就有 对方的传球几乎是失误，但是呢又被葛兆宝拿回来，倒到左侧底角，张宁投中一个三分，这是一个错进错出啊。 张宁现在这个三分啊也是有比较稳定的命中率、 张宁啊现在就把自己就是从在北大时候的这个球星的身份呢打成一个三 D 了， 功能性球员、 防守呢非常的积极是吧，然后进攻当中是有三分的机会呢就果断的投三分。 你看这个球元帅过来就直接快攻三分、 邢志强突破上篮被秋天干扰，裁判也没有吹，首钢队拿到后场篮板球，吉布森面对张宁的防守也是突破急停投中投，球在篮筐上颠了一下，小川拨了一下这个篮板球出来之后，地板球还得吉布森拿到，重新再落阵地进攻啊，手递手再给到吉布森手中。张宁啊现在在防守确实非常的积极，导出来小川右侧45度角也投一个三分，球短了。 这个球呢其实小范有点过于的凶了，因为这个球对方已经拿到球了，没必要搭上这一次犯规啊。 直接呢争抢篮板球搂在了张宁的胳膊上张宁倒地，裁判吹了范子铭的犯规。 张宁好像很不满意啊，觉得这球我都已经拿到了，你还这样把我拽下来，摔得挺疼啊。 但是呢就是摁在胳膊上， 对， 这一下把张宁的重心啊给 主要是 没了， 吉布森还钻了一下。 对 对这是方硕，还是方硕跟 雷蒙 防守 防西 蒙斯，俩人还有点小口角。 这个球呢裁判是吹了雷蒙的犯规， 西蒙斯啊，可能是认为呢雷蒙绊着他了，但是实际上这俩人啊是在后退的过程当中脚绊在一起，谁也没是绊谁，两个人都倒了。两边的球员 各吃一 T， 各吃一 T 啊。乔纳森·西蒙斯吃了一个 T， 然后呢，首钢这边呢是给了方硕一个 T。 因为方硕去上去跟西蒙斯有两句口角，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大可不必。 嗯 啊，你多了一个技术犯规，其实存在就存在你被直接驱逐的风险。 对， 因为你一场球只有两个这样的机会， 技术犯规加违体犯规， 对 是吧？ 或者俩技术犯规， 哎、 你只有两次这样的机会，你这么早就用了一次，其实是不合理的。 因为呢，有的时候这个违体犯规啊，不是你能控制的，就是在转换的时候，或者是随手这一犯规，可能裁判吹违体了。 对。或者有的时候你 张宁，哎呦，这个球打得很凶啊！强攻篮下，顶开秋天上篮得手，山西队呢已经将比分反超了一分了。 山西队今年的这个整个在进攻端的这种凶悍程度，确实跟以前又不太一样。 来做一个掩护，方硕突破倒出来，雷蒙跳步投中投， 哎，又差一点点、 造成了元帅的犯规。雷蒙啊，今年这个中距离高弧线其实很稳，刚才呢差一点， 雷蒙刚才犹豫了一下，因为方硕第一时间传给他的时候是有机会投三分的， 但是运这一步啊，过了元帅之后一个急停，元帅呢没有想到雷蒙啊有个急刹车， 对，追尾了， 打在了雷蒙的后脑勺上 啊。今天元帅开场以后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就命中了一个三分，投篮的机会也很少。首钢对他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做得非常到位啊。 首钢外线啊，防重点人，他要想防的时候，这个压迫性是非常强的。关键呢就是你在准备这些重点人的时候的策略。你比如说像现在防元帅呢，他肯定就是我防元帅人不去协防就完了， 对，坚决不让你投篮。 两罚两中，首钢队呢又重新反超一分。第一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葛兆宝外线投一个三分，球大了，篮板球啊、崩的这个位置啊，正好弹到了对方队员手中。 而且这一侧呢也没有首钢的队员在想。 贾浩呢把这球拿到，再给西蒙斯，西蒙斯外线、这个三分球投了一三不沾，有点离谱。 对，有点离谱。西蒙斯上来还没有个人进攻啊，基本都是在运球传球，所以这一次第一次出手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像刚才刘潇所说的，西蒙斯啊，他在辽宁为什么没在这儿打得这么开呢？辽宁要球权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都是球星。 吉布森掩护之后三分 漂亮， 拔起来之后一个大号三分球命中， 这个就是真的是大家熟悉那个吉布森的打法， 就他必须抡开了投，是吧？他要是说这个投篮抡不开的话，因为他身体比较消瘦，扑到篮下的这个杀伤力，你不如像菲尔德呀。包括像什么高登啊什么这种，不如他们。 对对对，他就是靠投、而且这个在组织进攻方面也不是特别的， 不是他的长处， 主要靠扔。 对、 扔准了就是你也拦不住，但是扔不准他的作用也就没有太大了。 但是你要不让他抡开了扔啊，其实反而是 限制他了。 对， 其实上个赛季他有一段时间他就这个感觉、就是自己打得很别扭， 对， 又要传又想扔又不敢扔。 教练要求他呢去梳理球队，但是他不是擅长的。但是你要是不按照这个要求执行，上去就抡呢，确实也啊，亚尼斯这个体系啊也不行。 对，因为亚尼斯这个体系对战术纪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对方的西蒙斯两罚两中，首钢队现在领先两分球，29-27。这一节比赛呢，应该说北京首钢这边啊，在进攻效率上还是不错的啊，能够拿到接近30分。刚才方硕这一个强攻呢，没有能够命中，篮板球被对方拿到。双方在第一节比赛最后的阶段呢，各有一次的进攻。看雷蒙防西蒙斯，西蒙斯后撤步， 哎呦，这是骗，真的是骗到了一个， 骗了一个三分的犯规啊！雷蒙有点吃晃了， 冲动了啊， 没有必要去扑他。 对，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和节奏了。对， 他这个跳步的后撤步啊，其实重心呢没有站好。雷蒙啊，在对方一点的时候，自己就知道，哎呀，坏了。 但是雷蒙确实也是，就是属于打球在防守方面非常积极，积极到就是有时候可能控制不了 就是 这种起飞。 他往上面这个上线这压迫这一下啊，非常的凶。 对，这个他在八一队一直也是这样的啊。 当时呢，因为你毕竟在八一队的时候呢，八一队是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防守体系，所以呢就是每个人的职责不一样。那现在在北京首钢队的这个防守体系当中呢，其实也是类似，我内线有双塔的时候，我外线 放突不放投，投篮的压迫性要强一点，因为你突进去之后，毕竟篮底下有俩大个儿嘛，俩两米二的大个儿，他在那儿，他就是有威慑。对方呢是三罚两中，29平。北京水光队在第一节比赛还有最后的一次进攻，吉布森面对防守跳步，哎呀，这球可以投了， 就是自己抛都可以。 对，因为还剩下0.9秒，你就算传到雷蒙手里边，雷蒙 也 没法再 处理 了。 对， 这样的第一节比赛29平啊。水光队呢开局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但是在中段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进攻的这个停滞。 对， 但是我们看啊，好像亚尼斯是跟裁判在嚷是吧， 因为有几个球他对这个判罚不是很满意，包括李慕豪被撞的那一下， 对 啊，包括后面就是雷蒙和西蒙斯这个冲突啊，都不是对首钢不是很有利。今天林书豪确实开局打得非常的火，上感觉来得很快，那么希望他在下面的比赛也能够继续把这个感觉带上来，因为现在首钢队在这一会儿的时间，其实你看球的运转啊，包括投篮点的这种的出现啊，遇到了一定问题啊，遇到一定问题。 那今天这个馆呢，长春体育馆，和首钢上次打这个广厦那个五环体育馆相比，这馆暖和， 暖和，因为小啊， 对， 因为小。 那个五环体育馆是真冷， 对，五环体育馆主要是太大了，就是没有观众，已经如果坐满观众的话，并不冷。那个馆呢，2001年的时候是全明星的举办的地方啊， 对， 我去的那趟全明星赛， 但是你说其实啊，按道理，你看上一场打广厦的比赛，你是晚上， 对， 下午有比赛，就这空调一直开着呀，晚上也不会太凉。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温度，完全因为温度，还是自己在就是整个的这种进入状态的这种速度上，包括这个思想上， 对， 没有紧起来。 而且呢，就其实我倒是觉得打广厦那场球开局呢是过紧，就是大家手都太紧了， 对， 所以反而当你这个投篮命中率不好的时候，大家这种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的一个啊，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哈，就是在不同的球馆，咱们不是给球员找客观原因，你在不同的球馆，然后呢，大馆和小馆的区别呢，就是你的背景的远近不一样，会对投手有一点点的影响。这个你需要在那儿去投一投，找找感觉，其实就差那一点点。在赛后呢，亚尼斯也提到说，我也不想找借口啊，说但是呢，确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到这个球馆来打比赛，啊，需要一段的适应。 对，对于首钢来讲，其实更应该能适应这样的大馆，你自己的五棵松主场 就 是大 馆 嘛。对 对。对方呢突破急停，张宁投中投，球不进，篮板球被方硕拿到。第二节比赛开场之后呢，北京首钢队这边呢是控卫吉布森，哎，好球啊！方硕给这个过顶也传得很漂亮，李慕豪积极的顺下。低手打板命中，方硕、吉布森、雷蒙、李慕豪和范子铭，其实这一套阵容啊，攻击力还真的是很强， 对，而且守的能力也很强。俩大个都在，雷蒙的防守也不错， 就是外线敞开抡，内线呢就是挥着胳膊去防。 对，而且内线吃饼的能力也就出来了。 范子铭左侧零度角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稳稳的命中两分球。今年小范这个两个零度角的中距离特别好， 对，而且正面的也不错， 就是他这个中距离的投篮范围一下增加了之后，给首钢队的进攻的立体性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那今天方硕的助攻数也是涨了不少，这个也是跟这两个大个有关系啊。 葛昭宝手递手给张宁，张宁的突破造成了篮下首钢这边应该是李慕豪的犯规。 李慕豪的犯规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第一节虽然没有什么犯规，第一节有一个啊，现在第二节那上半场你不能再多了，再多你下面不好打了。 张宁执行两次罚球，第一罚将球罚进。对方现在呢又换上了严鹏飞， 对，后卫换成张涵军啊，这也是从青岛啊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转会到山西的后卫。 这是一个能防守的后卫， 也能有一些进攻，但 是 不太稳定， 身体好，愿意防守上身体。但是他现在上来之后呢， 对的是雷蒙， 对，防着雷蒙啊，让西蒙斯在防吉布森，吉布森想穿过，被西蒙斯把球给断了。对方的反击， 哎呦，这个球啊，就是 方硕呢。退回来的时候本来也是一个一防二啊，稍微想延误一下，但是张宁呢 有身体，就是愿意跟你打一打一打身体接触，造成了方硕的犯规，再一次站上罚球线。 这个球是在钻人缝的过程当中，吉布森被西蒙斯把球断了。 因为对方啊，现在也是用一个就是他的所谓意义上的双塔，严鹏飞和葛兆宝这两个大个在场上来对北京首钢的双塔。吉布森现在下来啊，这两次进攻他打西蒙斯的时候难度比较大， 对， 把他给换下来。 这也看得出来，就是杨旭增指导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不让我的国内球员矮个后卫去选防，你速度比你快，但是呢，我换一个。这个速度跟你差不多，但身高力量都比你好的， 对， 啊，而且是外援。 因为我从这个刚才场上的位置上来讲啊，西蒙斯打一个二号位，其实他呢 应该是跟雷蒙对位或者方硕对位。 对，张宁是两罚两中，把这个比分再一次追到33平。而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北京首钢队这边已经是两次犯规了。第一节其实咱的犯规也挺多的。 嗯， 第一节应该有8次犯规， 八次犯规的。 现在呢，咱们已经是10次犯规了，对方一共才只有4次。但是现在呢，山西队换一个人啊，换了一位 黎张林， 年轻人， 号称大蛇的东南大学 雷蒙，漂亮，左侧接到舒豪的助攻，也是标中三分球。 西蒙斯真的是打得很活跃。 嗯，右侧空位啊， 也有 张涵军也回敬了一记三分。 今天是双方是拼进攻啊。 嗯，黎张林呢在 CUBA 啊应该是属于在篮下的，他不能算巨无霸，但是呢属于一个内线活很全面的这么一个。 对，而且黎张林呢有一个殊荣啊，CUBA 的得分王。 就是他的进攻方式还是很 还挺多的， 挺丰富的。 来到山西之后呢，上场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啊，可能还是考虑到就是还要适应 CBA 的这种比赛，毕竟和大学的 CUBA 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你像他和万胜伟啊，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嗯， 万胜伟呢，当年在 CUBA 的时候也是内线通吃，因为他有体重，2米出头的身高足够用了。 对。 黎张林呢也是大概类似这样，就是2米出头的身高，有一定的对抗能力，03。但是呢，你到了 CBA， 你这个2米03的身高啊，要打4到5号位的时候，你这体重就没优势了。 对，主要是矮。 嗯，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有什么像刘东啊什么这样的，是吧？ 嗯、 但是呢，你有体重，刘东瘦啊。 对。 但是你到了 CBA 赛场当中，你可能就很难了。这边呢，林书豪防西蒙斯倒出来，李张林晃一下再给。首钢队这一波防的不错啊，再打到西蒙斯手里面，西蒙斯。这个节奏呢其实已经被书豪给晃了，但是靠的就是自己的个人能力， 对，墙头 晃动一下，没一看没把书豪骗起来，但是就顶着林书豪呢干拔投了一个2分，38平。 黎张林对朱西的盯防也是非常的紧，不给你任何的接球有投篮的空间。 方硕突分，朱西接球就投三分球呢不中，篮板球被对方拿到。 这个球张翔军传回去了，其实黎张林那边已经是空的了。 刚才张宁的突破也是出现了失误，首钢队把这球断下来，手递手再重新给到林书豪手里，上线来给林书豪做一个掩护，书豪突破基地， 漂亮 漂亮，又是这样，就绕着这个防守人传背后，这提前量给的特别好。 对，而且山西队呢这两次都是看球不看人，不知道这个下顺的这个球员到底在哪儿。 那关键这个大个啊上来来做这协防的时候呢，是真不敢放林书豪。 嗯， 林书豪因为他突破节奏不快，但是他一旦挤过半个身位啊，他把防守人扛在后边的时候，你真是没办法。 而且他有扛住人之后，他有很多方式，是传或者抛啊，这都能做。 他不像吉普森过去之后呢，就是奔篮筐了。林书豪过去之后呢，你看他也不跳，他还在地板上，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处理球方式。 对，他有选择。 葛兆宝强攻篮下，这球漂亮，方硕哎， 就站在篮下竟然把这球顶住了， 应该是给替了 啊，不是，这边应该是替补席 给、应该是不是张学文 啊？嗯，站起来的是潘坚平，知道 啊？反正张学文一看也就是摊着手是吧？跟那个一直在那嚷， 这个给了替补席一个技术犯规。 嗯，认为刚才呢，北京首钢队在篮下防守当中啊是有犯规，裁判没吹。 这个球。潘坚平指导曾经也是这个浙江当时叫万马队的主教练啊，现在是来到了山西跟这个杨旭增指导搭档， 而且我们看到山西的替补，这个替补席上还坐着魏明亮，也是 CUBA 的名将，也是山西队曾经的球员。现在他们这个教练组阵容还是比较实力比较雄厚的， 对，挺庞大的一个教练组。这个季范林书豪稳稳的将球罚进，而且呢刚才是防下来了这个球，所以呢北京守光队是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底线球， 对， 连发界外球，41-38，第二节比赛呢进行了有三分半钟左右的时间，北京守光队现在依然是只领先三分球，两支球队啊，一个第六，一个第八，确实呢能对得上啊，这比赛打得很焦灼， 没有大的分差。 哎，林书豪面对葛兆宝的防守，把葛兆宝要带出来啊，自己想要突，看怎么去处理，一个胯下倒出来。小栓受到了夹击，再倒到上线，林书豪再投三分， 哎呦，这个 球在篮筐上颠了一颠， 很幸运啊， 哎，很运气啊， 颠起来打板掉里了， 哎，在篮筐上颠了几颠，哎，这是一个掩护犯规，这个没有问题啊。葛兆宝上来从背后呢是推倒了林书豪，书豪啊，好像呢对这个不满意，书豪跟这个边上裁判说，说你们应该去看录像。这应该是一违体，他直接照着腰眼就给了一膝盖，是吧？ 在跟这个裁判在交流，但这个啊，裁判应该不太会给升级。 对，这个虽然是个犯规啊，但是你说，力量呢，没有那种就是过分的上来，烫就是要发力， 就是寸劲儿，用一个小寸劲儿把你推倒。啊，这边这个杨一东指导还是不满意， 对，认为这个球呢没林书豪假摔，他可能觉得就是觉得没有 碰就倒了 啊。但刚才林书豪投中了一个非常幸运的三分球之后呢，刚才这一波进攻，北京守光队是得了四分，是吧？加上那一次，哎，差一点没拿住， 这球应该是无效啊。但是看得出来，就是现在两个后卫方硕和林书豪，跟这个两个大个的这种挡拆下顺的配合做得越来越娴熟， 平时训练当中啊，这个练的特别多， 这让我想起当年刘伟跟姚明一直要求就两个人就做这种配合， 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两个这个支配点， 对， 所以防守起来呢可能对于对方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林书豪掩护看位置，方硕就是险些出现失误， 哎， 但把球赶紧捅出来，还有六秒钟，林书豪跳步急停抛下篮筐，哎呀，这个球呢，李慕豪啊，没想到 ，对， 李慕豪以为林书豪直接抛投 了 呢， 对，没想到是传的，所以没跳起来， 起跳不充分，对方西蒙斯慢三打板，球不进，篮板球拿下来，北京守光队有转换的机会，方硕怎么办？小打大外线投三分， 漂亮， 空心入网的追身三分球，这样呢，47-38，九分啊，是今天打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分差， 最大分差。而且方硕今天确实这个上来手感也还可以啊， 张涵军的突破，他是属于有力量，就是也是属于这种 小钢炮 底盘低， 加速也快，确实方硕的这个腿部做了手术之后啊，整个的起速还是受到很大影响的，就追不上他。 方硕呢在后场推进之后交给林书豪，林书豪通过一个掩护有一个错位，朱熹外线投三分，篮板球其实是有推人的，裁判第一时间没吹。西蒙斯拿到后场篮板，再推进到前场，面对林书豪抛投啊，打中两分，还要执行一次追加罚球。刚才李慕豪起跳这下啊，后边有一个顶腰眼把李慕豪推出去的动作。 这球你看，西蒙斯其实他就是抓住了你林书豪的弱点，你身体对抗不强，但我只要起来，你肯定会摸我一下。这就有可能是二加一， 而且呢我先上身体，我先去靠你， 对，这边应该元帅又回到场上。西蒙斯呢其实我们看他的投射一般，但是这种突击能力往里冲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西蒙斯呢这球啊罚进去啊就下去了， 对， 这个菲尔德已经站旁边了，结果没罚中， 故意的吗？ 对，多打会儿是吧？ 对，没过瘾的 这是林书豪在上线突破进来，结果被邢志强把这球给断了，但是守望这边退防还是不错，退回来张宁突破上篮，哎，又吹了守望队这边防守犯规， 就是林书豪连续两个犯规，对，这个是也是吃身体啊，就是张宁本来想投三分，发现补防的回来突然变了一个往里突，那么林书豪被他压在了身后，下了一手， 这样书豪是两次犯规了， 对， 还好，两次犯规，上半场还有时间， 还有半截球的时间还够，因为上半场只要你 不超过 三次是吧？ 没事，没太大问题。 张宁已经得了9分了啊，靠罚球拿了4分，4罚4中，这是第5次罚球，依然是罚中。 张宁呢，就是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态放得非常的平稳，不像上个赛季，有的时候让打，有时候不让打啊。这个赛季呢，他虽然作为一个轮换阵容啊，但是这个心态非常的好，防守积极，进攻啊也很果断。 哎，就是他给自己这个定位啊，这个转变的特别好。 对，其实就你看他跟雷蒙在场上的那种感觉是很像的。 对，首钢队这边呢，换下了方硕，换上10号刘晓宇。晓宇突破交给李慕豪，一个后转身交叉步顶不动，带着后仰投2分，这不是他特点。其实这球可以往出啊再过一下， 对， 打不了就硬打是不合理， 有点死了。对方呢是传向篮下，小川呢断球撞倒了葛兆宝。 因为就是山西队打得很灵活，其实按照邢志强的特点，有可能这球直接拿了就扔了，但是他看到葛兆宝面对的是小川有一个错位，所以直接传到里面去。 这个低位啊要得也很深， 对，再加上首钢的犯规次数也够，传过去呢基本就是罚篮，不进就是犯规就罚篮。 刚才应该是这一节的第5次犯规，再犯规就罚球了。对方也是又重新换上菲尔德，传向篮下，菲尔德被两个人封盖， 这个是挑战高度太不合理了。 林书豪转换3分线外点一下，在基地给到朱熹的手中，朱熹3分命中，漂亮。 所以今天朱熹的第3次出手命中了第一个3分。 书豪这边呢现在助攻得有5-6个了吧，咱们没有做一个6次助攻了， 没有6个助攻差不多哈。方硕也有3-4个了， 传向篮下之后的这个球呢还是葛兆宝收到篮下。 像现在的山西队呢，你会发现他不像以前这样，就说如果我跟你僵持一会儿，突然你来一波小高潮就把我打崩了。但是现在山西队很难把他打崩。 林书豪已经7个助攻， 太快了， 这才打了1节半的时间， 半场差不多就要2双了。 传下篮下空了，漂亮，这个球的转移非常快。 对，小川呢这两赛季的这个视野啊，传球的视野非常的好。 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他肯定不如像当年啊这个双子星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那么有活力了。 对， 你膝盖脚踝腰这几乎年年伤着，对吧？但是呢经验也在不断的增长，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好。 对，这边菲尔德又造成了首钢队犯规，看看是不是又吹到林书豪身上。当然不管是吹林书豪还是吹李慕豪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对，两个人都是3次犯规，现在呢2次犯规的是林书豪、李慕豪， 果然 方硕和雷蒙， 对，吹到林书豪身上，3次犯规。但这节还有4分51秒啊，这个犯规来得有点快。 我估计啊亚尼斯会让他再打一打，因为对于林书豪来讲呢，他要是控制自己的犯规呢还是可以， 但是对方现在也抓住你这一点，你犯规多我就突击你啊，你不敢防，你怕犯规的话，这样的话林书豪这边的防守的作用就会降低一些。 菲尔德今天呢打了10分钟3中1得了2分，这是第3分球。 对，因为菲尔德今天还没怎么尝试在外面投3分，基本是杀向篮下， 2罚1中啊！北京首钢队收下后场篮板，52-47，现在呢是领先对手5分球。小雨在左侧45度角，再回到林书豪手中，上来给林书豪做掩护，朱熹拿球过渡到左侧，刘小雨突分抛投啊，这也没选择投篮，那直接是一个低手传给了李慕豪。今天咱们那个突进来之后啊，大中锋顺下这机会还真的是挺多的，对方的中锋呢出来延误换防，这下换得很坚决。 对，这也是杨指导的要求。而且李慕豪呢就是今天应该是扣得比较爽啊，就好几个了，回过头来他也找你的弱点啊，打你的这个利用葛兆宝的身高去打翟小川， 也是让李慕豪呢防出去啊，过渡一下，林书豪右侧45度角，再倒到顶弧，小川突破再分到上线，林书豪顶弧面框3分，稍稍的短了一点点。 随着体能的变化，这个投篮的命中率自然会有一些变化。 哎呦，这球传的不错， 这是贾浩。 贾浩这下传的不错。 贾浩呢，虽然是一个锋线球员，但他在这个 NBL 打这个河南队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全能的球员。在河南队打4号位啊，然后这个能突能投啊，这个还能传球。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而且数据非常好的一个球员。 其实包括像下午呢北控打青岛队的时候是吧，青岛队的这个从 NBL 也是河南队选上来的 这个叫王吕俊虎 啊， 三分非常给力。 对，就是其实呢打过 NBL 呢他毕竟是职业联赛，就是他有一些比赛的经验 实战，他不会很 对 不会很怵， 他不像 CUBA 啊他这种节奏呢和职业联赛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还是在这个训练水平包括整个球员的水平还是有一点点差距啊。就是这些 NBL 的球员包括你看之前像汤杰像江雨星啊，这些从打过 NBL 的来到 CBA 之后都有很大的这种提高， 请包括朱熹 也是 对吧，在重庆打了 NBL 之后回到手中拿了冠军嘛， 我在重熹就拿了冠军， 重庆的时候 我 在他在重 熹 对不对，他在重熹是拿的 冠 军，对， 人也是正儿八经的双冠王双料冠军， 对，双料冠军啊。刚才呢也是对方是打了一些转换，你看葛兆宝今天的效率还是很高的，10投6中拿到了13分还有2个篮板3次助攻，主教练雅尼斯这边呢也是请求一个暂停。今天啊这场球一定是一场非常焦灼的比赛，两支球队呢不到最后一刻很难决出胜负， 鏖战、 哎、这要看一看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是细节的处理，第二呢就是当比赛出现一些小波动的时候呢你的心态能不能够稳住。 对，但是有一个不太有利于北京队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体能，因为北京队老将相对多。 对， 漂亮这个球， 哎呀这球是李慕豪啊没接住，其实小雨的球给得很漂亮了，接住之后又是空中可以补扣的， 手滑了一下、 哎、没拿住。 今天李慕豪对那个篮筐的肆虐还是很到位的啊！ 从右侧零度角投这个三分，贾浩投的这球有点离谱了啊！ 贾浩这在我记得是上一个轮打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打辽宁，连续中了5个3分，啊，把辽宁队打得有点懵。 林书豪突破给刘小雨，刘小雨顶着防守再突也没有能够将球上进。这2分钟这2回合啊，双方的进攻效率下降了。菲尔德突然急停投中投。也没有篮板球，邢志强抢了一个前场篮板，小雨呢把这个球是拨下来，小雨失意打在邢志强腿上了，但是裁判给了一个前场球， 邢志强在基本上控制球了，小雨打出、把这个球打了出去。 这球啊是小川呢没注意到邢志强从背后跳过， 冲抢，因为邢志强呢就是他的绰号叫大牛，力量足，而且这个跑跳能力包括这个攻防两端的这种身体的运用在国内其实也比较少见这样的球员， 就是你原地啊你要说弹速有多快呢不快，但是你不能让他 冲 起来 对 吧， 没有人防没有人拦一下直接就往上跳，一般的球员都跳得很高。 现在54-53依然是北京首钢队领先山西队3分球， 菲尔德也很聪明啊、哎、这球被逼到底线快出界了直接砸向了 小雨啊。首钢这边呢也是换下林书豪换上吉布森啊，另外呢换下李慕豪换上范子明、朱熹、小川，还有 小雨 和吉布森啊，对方底线发出来， 元帅、这个， 哎，又是漏了一个地板球，被严鹏飞拿到，菲尔德突破， 哎呦，真勇啊！这个球面对这个 顶着 小 川上、 啊、硬上， 首钢队这边快攻转换，这一下上球确实是快啊！ 对， 小雨直接是交给吉布森，低手。上篮得手吉布森啊，就单手拿着球就不减速，直接就起来了。 这也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的上篮动作。他在从无论是在广厦还是在青岛，包括在江苏啊，都有这样的一个，都很习惯使这样的动作。 今天呢，菲尔德这边啊，面对首钢队的防守呢，自己的投射还没完全投开。那刚才顶着小川投了一记中投，还是 你看这个分差始终是3分左右。 三分，对。3-5分球的这个差距啊， 你很难把它打垮、啊。 这时候呢，小雨找一个掩护，裁判吹了 元帅的 犯规， 在挤过的时候啊，拉了一把。一般挤过啊，就遇到掩护去挤过的时候，很容易犯规。如果不吹掩护犯规的话，基本上防守人就是犯规了。 这是元帅的个人第二次啊，对方呢这一节是4次犯规。吉布森面对贾浩突破对抗一下换低手没有能够将球上进，这个球其实啊有犯规嫌疑，但是呢裁判没吹，反过来呢吹了小川阻挡犯规， 菲尔德要执行两次罚球，上半场比赛呢还有一分半左右的时间。这球啊，吹小川阻挡是一点问题 没什么问题，因为小川确实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呢，之前啊，刚才吉布森上篮那一下啊，打在吉布森头上，没吹。 对， 吉布森自己躺在那个前场底线外边，一直就没起来。 现在有的时候啊，就是北京队想要个哨确实挺难啊。 但是我觉得就上一场比赛呢，确实在最后的时刻，孙明辉对吉布森那个犯规，孙明辉自己都举手了，结果裁判吹了一个吉布森进攻犯规，对吧？一分五十三秒，距离全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那个反判等于相当于是嘛？ 对， 是其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比赛走势，但是还是要客观的说啊，你很难保证裁判员每一次判罚都是准确的。 首先你要保证自己不挖那么大个坑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些事儿。 吉布森又是突破，有一个对抗交给十七号李木，这个、范子铭，范子铭强起被对方两个大个一个关门啊，把这个球给夹住了，把球夹出了底线。 其实这球范子铭的动作处理的，我觉得又可以商榷啊， 没接好。 其实不用往前伸了，原地起来就抛，左手一抛或者右手一抛就可以了，因为你往前去，即便对方。就是说没把这球碰出去，你面对两个人的关门去夹防这个球，你很难把它打进。 而且这个球呢，裁判吹了一个球手一体啊， 回看啊，要求回看， 这应该是山西队挑战， 挑战球权， 挑战球权 啊，是谁出界？ 如果挑战球权 啊， 还真就是山西的球权。刚才看了一下慢动作啊，是菲尔德切了一下之后呢，然后这个球呢被对方两个这个中锋这一夹。小范自己没拿住， 但是最后打了个 打 严鹏飞的 腿了、 非常明显啊！你 看 啊，这个球下来， 这个 一 切下来， 哎 啊，打严鹏飞腿了，有一 个 变向，那这个挑战应该失败， 对，应该就浪费了一个短暂停啊。 但是对于全场比赛，因为上半场比赛啊，山西就叫了一个暂停，还剩一个的嘛， 对，他还剩一个， 所以呢，就是剩这点时间呢，他可能觉得我就当一个暂停用了。 可是你会损失一个短暂停，在下半场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要讲短暂停了， 所以要看一看挑战失败啊。北京首钢队继续在前场来发界外球，应该先是核减他的长暂停，先核减他的长暂停，上半场核减他那长暂停， 那就 长暂停， 这就相当于我叫了个暂停， 对，就相当于就是我上半场还剩最后一个暂停嘛，就是我叫。还是说我挑战完了之后呢，就给我剪掉？ 那他吃亏啊！这个视频看得非常快， 对，时间不够啊。 长暂停是一百秒，一分钟， 一分钟啊。守防队这边上线给吉布森掩护，急停拔起来三分啊！吉布森呢，今天这是第二次三分出手球不进，还有一分多钟，上半场比赛结束，菲尔德要往篮下坐打，北京守防队这边呢变成了小川在防，所以呢，菲尔德示意 齐 丹拉开，自己要突。 确实速度快啊！ 对，突分投中投啊！严 鹏飞 的严鹏飞 和葛兆宝这个中距离真是稳定， 这俩大个啊都是有长两分的。 对， 你说这俩人在篮底下的终结能力， 一般 多强？一般 不是那种说篮下霸主型的，但是在中距离真的是很稳定。 但是你给他拉空空间啊，他真投啊！吉布森 飘移 啊、哎， 打 板，这球很难啊，两分球命中， 这感觉是像这个五年以前的吉布森、啊。 对。反过来，菲尔德追身扔三分球，球不进，篮板球被北京守钢拿到。菲尔德啊，这个抢投也是为了给自己上半场再多一个进攻。 对， 这样守钢队这一攻打完了之后呢，压一压时间，能够给对方留下四五秒的时间，就千万自己这次进攻啊别失误。 对，争取打进。 哎，导出来右侧小川往篮下走，造成了犯规。这样的话呢，这个时间就全都是守钢队的了。犯规回十四秒。 对他如果不吹投篮犯规的话。 嗯， 这球 应该这球 是做了投篮动作，但是看看裁判啊，应该没有投篮犯规。 应该这球啊是这个、 应该没有到投篮犯规。 突完了之后呢，响哨之后，小川呢在 对 做的投篮动作，你没有起步嘛？ 嗯， 守钢队发底线球， 12.3秒， 哎， 还比较充足啊。 哎呦， 失误了， 失误了，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千万别失误。结果这球呢被菲尔德给断了，看吉普森怎么来处理。最后两秒钟。漂移扔一个三分， 哎呦，差一点， 差一点，球不中， 非常像啊！ 上半场比赛双方打成58平， 这个比赛呢确实是相当的焦灼， 两节双方的每一节得分都是一模一样的， 哎， 都是29-29， 这个比赛呢打得很精彩啊，双方你来我往，都有好的这个时段，也都有在一些短暂的时刻当中呢出现的失误。上半场比赛呢双方的进攻效率很高，下半场看能不能够就此延续。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来转播双方下半场的两节较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住。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偏低，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明天北京依然是以晴为主，气温快速回升，预计最高温度在7度左右，没有大风干扰，户外阳光下会暖融融的，适宜大家外出游玩。不过近期空气干燥，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7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2，非常适宜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新年愉快。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2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富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布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我们今天呢，继续在直播间为球迷朋友所带来2021至2022赛季的 CBA 常规赛，北京首钢队来对阵山西队的下半场比赛。我是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非常高兴的请到了篮球评论员刘潇，和我一起来关注本场比赛。 上半场现在给出的一个数据啊，李慕豪和葛兆宝的对比啊，李慕豪七投五中十分啊，葛兆宝是三分啊， 但是呢正负值李慕豪在场上的正负值是正六，葛兆宝是负七，李慕豪在场上那段时间啊，接到了包括林书豪包括方硕的这种助攻啊，篮下频频得手，是这个超分的一段时间。 对，那这场比赛啊，就像刚才上半场结束的时候王毅所说的，确实很焦灼啊，就是一场鏖战啊，看谁能咬着牙挺到最后啊。 这个下半场的两节比赛啊，各有各的进攻的这个技巧。北京首钢队这边呢，还是阵地进攻，然后呢依靠内外线的一些串联，而山西队呢，则是选择打的啊节奏更快一些。第三节比赛开始，北京首钢队这边呢，还是首发的五人组上来之后，小雨漂亮，从中路的一次突破之后的低手上篮将球上进，60比58。小雨、书豪、小川，内线的李慕豪和范子铭。山西队这边呢是菲尔德、元帅。邢志强，包括十号 贾浩， 还有内线的葛兆宝啊。邢志强呢，第三节比赛一上来也是标中一记三分球， 双方还都是开场的首发，而且这个邢志强也是山西队开场第一个球的命中，也是个三分啊。 对，看看这边啊，内线对方的是严鹏飞啊，严鹏飞，好球，低位范子铭往篮下凿了两下之后，一个后转身抛投，但是反过来啊，菲尔德确实快， 快，就是李书豪都没反应过来，他就已经从他面前一步过， 一个小跳步挤过去之后呢，反手打板将球打进，让山西队还是领先北京首钢队一分。小雨再一次突破控一下节奏，林书豪被菲尔德啊判断出来自己的进攻线路，所以呢，这一次只能再往右侧来过度转移。范子铭的中投球不进，篮板球被山西队拿到。山西队呢，刚才两次呢，一次是转换外面扔了三分啊，另外的一次呢是菲尔德的突破打落阵地进攻，还是打到菲尔德手里面。菲尔德脚底下有点打滑，所以这下呢没加起速度来。还有五秒钟，干拔扔三分啊！ 这个球吹了， 吹了菲尔德进攻犯规， 对，因为手下来的时候打到了小雨的脑袋啊。虽然是这个投篮下来的动作算是比较顺畅的自然下落，但是这个下落的有点狠啊，直接把小雨击倒啊。 是个这个往下的动作，但是呢，其实裁判在身边啊，也能够感受得到呢。你这个动作下来之后呢，因为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你是知道 对 眼前有防守人的，对吧？ 是可以躲得开。 这胳膊肘呢，正好砸在了小雨的这耳朵这个位置上， 对， 直接给打倒了。 其实这个地方皮很薄，砸一下非常的疼。 裁判呢还要再商量一下，看是不是要看录像，看看啊，就是往下下落放胳膊这一下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对，是不是特别有意的去使劲的往下砸？ 是不是故意的把这个胳膊肘呢砸向刘晓宇啊？裁判呢要去看一看回看，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 啊，这个还不是胳膊肘， 这不是胳膊肘，胳膊肘没砸到， 等于是扇了一个。 下来之后呢，他这个手腕啊， 对， 又故意有一个附加动作，这个动作呀，是个坏动作， 对， 这是故意的， 等于挠了小雨一把， 对，这是故意的。 这个在小雨的家乡父老面前这样挠不太合适， 但是还好这看台上没那么多这个， 对，没有 没那么多长春球迷啊。 但其实这场球如果成球迷买票看的话， 打头一般犯规， 好，吹了个一般犯规啊。但是啊，这个动作说实话，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动作，因为 呢， 他不是投篮下落的这个往下放胳膊的这个动作。是下来之后手上又有一个动作， 小雨倒是无所谓啊，笑呵呵的继续跟菲尔德交流一下。 小雨意思是你这也不是在这一平面上啊， 挠我 球王，在这边倒出来，林书豪左侧零度角投三分，有没有？漂亮，空心入网，书豪也是命中一记三分，65-63，守关队再一次领先了两分球。元帅突破，这球险些出现失误，再倒回来给菲尔德。严鹏飞做掩护，守望这边做一个大掩护，不给邢志强投篮的机会。啊，贾浩突破，投篮球不中，篮板球、地板球，小川把这球捡起来，再打到林书豪手中，转换的进攻。林书豪看队友的位置，传给范子明。 小范这球不聪明啊，如果他急停跳投，可能更好一点。对，往里一杀，反倒没机会了。 林书豪抛投。对方的防守上来呢，撞到林书豪，这应该是没崴脚，这看可能是不是， 好像是踩了一点，落地不太稳。 哎， 看看这个慢镜头的回放，下来 ， 下面是有脚的，他撞到了严鹏飞的身上。 但是呢，还好，就是他这个落地的时候重心啊不在自己右脚上。 对， 所以呢，这个脚可能就是虽然说落地可能蹲了一下，稍微有一点歪着，不太舒服，但是问题不大啊。林书豪站上罚球线来执行两次罚球。已经呢拿到了17分，送出了7次助攻，10投5中，其中呢有3记3分球， 这也是来回到首钢之后表现最好的一场。 对，第一罚稳稳的将球罚进。 对于其实像林书豪这样的老将来说啊，就是身上这种脚踝有个旧伤，碰一下要好好保护一下是很正常的。 两罚一中，但是前场篮板球呢，范子明点了一下。点起来，但是第二这个落点啊，自己离开了自己的控制啊，被申希队拿到。菲尔德又是跳步强起，顶着防守，哎呦，这是有力量。上半场比赛啊，他这么顶着防守投的时候呢，都没有能够把这球上进，其实受到了干扰。这一次反过来，在菲尔德还没有退防的时候呢，书豪也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转换，就是在对方啊形成关门之前，利用自己的经验，就是你这个门没关上，我先钻进去。钻进去之后呢，你防守人这位置失去了，把林书豪撞倒，没吹上篮，是因为书豪这球啊是真没举起来，他也 就是想传给范子明。 啊，吹了一个山西队的犯规，北京城防队前场来发界外球，范子明倒进来，小雨外线大号三分，球不进，小范抢到前场篮板球再补，好球！ 就是那些双塔的优势啊，因为邢志强比这个范子明矮了将近10公分， 哎。上中之后呢，守钢队这边还是领先三分球。菲尔德后撤步三分，这是真难啊！ 这应该是菲尔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第一个三分球，一个 平局， 加球加速，然后呢急停拉回来后撤步，面对小川上来的封盖投中一记三分， 一点都不手软。 嗯，守钢队这边呢，刘晓宇突破倒出来，范子明投长两分，好球，依然也是很稳。 现在的长两分还是真稳定。 嗯。70-68，那双方呢就开始飙进攻了，进攻的效率都很高， 这是拉锯战啊！ 哎，元帅这个球被李慕豪直接给断下来，若阵地不着急，交给范子明，顶弧的位置上，书豪大号三分，球不进，小范抢到前场篮板球，篮下上反篮被，哎呦被严鹏飞给干扰，这球啊，小范的前场篮板球抢的真不错， 对，连续的抢到前场篮板球。 菲尔德顶着防守强投，这是想制造罚球，裁判没吹。守望队这边转换呢，小川准备要打到右侧给林书豪，被贾浩把球呢拨出了界外。70-68， 对，现在山西队相对来说自己的进攻好像打得更急躁一点， 没有那么稳定，菲尔德拿球基本就打了。 就主要啊，还是菲尔德他的情绪的问题，就是他现在呢稍微有点上头，就自己个人攻的多了一些。 对，而且你看袁帅在场上基本得不到什么机会。 小川左侧三分球不进，李慕豪抢到前场篮板球给范子铭，后转身篮下强攻，造成了严鹏飞的打手犯规。 那这个球其实小范还是可以，应该在远一点的距离直接急停跳投。 就他现在啊，因为他是有投篮的，你就在罚球线这个位置上你投，然后让李慕豪去抢篮板，这比你往篮底下攻然后李慕豪拉出来有危险。 对，刚才就有一个球，小范传了一下，发现是零度角站的是李慕豪，李慕豪拿 了 球 又回来了， 只好传到外线去。就这个两个人还是没有形成一个默契啊，就是说谁在上谁在下啊。 范子铭站上罚球线，第一罚稳稳的将球罚进。范子铭呢，在联赛的第一阶段一度是球队里面得分最高的球员， 现在应该也差不多。 嗯， 可能吉布森来了以后会产生一定的威胁啊。 就是从场均得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场均得分最高的呢，吉布森是20分，范子铭呢是16.7分。这是球队得分比较高的两个点啊。 最近这几场范子铭的得分少了一点。 小雨险些把球从张宁的手中断下来，还有8秒钟，张宁顶着防守强起，又是造成了李慕豪的犯规。李慕豪呢认为是张宁拽他的衣服。 对，而且看到李慕豪的脖子红了，这个胸口这个。 再来看一看啊， 确实是真拽啊。真拽，但是裁判吹的并不是他拽这一下，而是在这个起跳的时候，李慕豪去用身体顶了这个。 李慕豪呢向裁判示意说：“我跳起来，他拉我。”但是这个球呢，李慕豪这个身体接触这一下啊，可能就是先吹犯规了，因为你起跳之后已经有一个身体接触了。然后呢，张宁是属于被撞开了之后一个后续的附加动作， 对， 拉了一下李慕豪。 就这球李慕豪也挺冤的，就追了犯规不说，自己被挠了一下也很难受啊。 这一把啊，看大雪道子刚才给裁判展示了一下啊， 整个这个胸口这块都有点红啊。 第一罚不中，准备来执行二罚，两罚一中。张宁呢今天其实进攻效率还是不错，而且尤其是发挥了他身体对抗的优势啊，突破到篮下造杀伤。现在3分，北京首钢队这边呢领先3分球，72-69。 对，贾浩对小雨的防守，第一他速度赶不上小雨，啊，第二这个重心也高，第二呢确实在经验上，在 CBA 的经验上，那肯定是小雨更丰富。 张宁现在应该是12分吧，8罚7中的一个罚球命中率。 张宁这个赛季确实跟上个赛季相比进步了很多，心态也更稳定。 张宁呢，场均12.3分，3分球命中率呢是达到35%，每场比赛呢还能抢4.7个篮板球，2.74助攻，其实数据还挺全面。 作为一个这个轮换阵容的球员，是不错的数据。 小雨在左侧接球往篮下突，基地倒出来，小川右侧零度角投3分，球不进，抢篮板球，对方这球出来啊，裁判吹了翟小川在前场拼抢的犯规。这一节呢打了5分多钟的时间，其实啊，我觉得这个犯规呢在一定程度上，啊，也是首钢队这边呢这一节就一个犯规，裁判呢也会看，对吧？两边的犯规这个次数，大概齐的这个数字， 对，得不能差距太大， 对，就是除非说真的是你在比赛场上所表现出来非常明显的这种犯规动作， 但是刚才这个球主要是时间差了，所以没有办法。 菲尔德呢也是在舒豪的干扰的情况之下，3分球不中，篮板球被北京首钢队在后场拿到。刘晓宇推进到前场，这个球啊停的稍微早了一点啊，面对菲尔德自己没有再敢去处理，交给林书豪，林书豪掩护换防往篮下，张宁在顶着防守倒出来， 一直在找 小雨，3分球不进，李慕豪抢到前场篮板球自己再攻，张宁啊在篮底下也不敢动了， 对 啊，在河里冲撞湖里边，这个撞一下也是白撞， 对，还搞不好再来一个2+1， 突破之后犯规了， 这是吹在谁的身上呢？ 要是吹在李慕豪身上，李慕豪4次了， 反正不是李慕豪就是林书豪，但他俩都是3次犯规在身上，这球是啊，那是李慕豪， 这个球李慕豪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是之前林书豪有一个拉菲尔德的动作，裁判没有吹， 哎，但是菲尔德那一下呢切进来， 嗯，这对守望队来说并不太理想。 对， 虽然说四次犯规还有两次，但是比赛时间还有一节半，对于双塔的使用可能就要受一定的限制。 但是菲尔德呢认为我这球上篮，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山西队这时候换下菲尔德，换上乔纳森西蒙斯，西蒙斯呢之前啊他的三分球命中率33%，就是三中一的三分命中率，就像刘潇在上半场转播当中所提到的，他还是冲击型的打法， 对，靠身体多， 嗯， 但是跟这个很多的这种外线外援不太一样，因为他投射并不是很稳定，我们看到上半场他也是更多的冲击篮下， 这时候呢守光队这边啊是换上雷蒙来对西蒙斯，就是你上西蒙斯我就上雷蒙， 我就来身体好的， 哎，西蒙斯转身受到了夹击，在基地倒出来弱侧投三分，球不进，篮板球，吹了朱熙的犯规。朱熙啊这个球因为 失位， 主要呢他刚才是上来协防西蒙斯，所以呢他这位置就被严鹏飞啊给挡身后了， 对，就是其实山西队刚才把葛兆宝也换上来也是打了一个双塔， 哎呦 这球吃亏了， 对， 开始的时候第一球防住了， 第一球防下来，然后呢让西蒙斯抢了一个前场篮板球，结果呢再犯规打一个二加一，就这个还不如你第一下就给他切下来呢， 第一下确实也有切的动作，只不过裁判没吹啊。 第一下如果切下来的话呢就是俩罚球，啊， 不一定都能进， 对，这样打一二加一，将球投中之后74比72，北京首钢队呢还领先对方两分，距离第三节比赛结束还有5分37秒，两边呢都到这数了，犯规就罚篮了，林书豪 推的是葛 兆 宝 推人， 啊， 哎，书豪经验丰富，就这个球一看啊这已经到罚球了是吧，我就往里突，我先不管说我这个突进来这个球呢是能不能上篮，上不了我即便是传球的动作你犯规我也罚球， 对，聪明啊，这经验丰富的老球老将就是会在比赛场上处理东西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会多想一点， 而且呢今天啊就是明显他比上一场打广厦的时候身体状况要好一些， 对， 啊，而且在外线的防守的压迫性上来讲呢，山西队的外线的防守压迫性咱们一开始就说到没有广厦啊，像什么孙明辉啊赵延浩啊什么这几个 许可，啊， 哎，许可 啊 这种直接一上来先不管三七二一先给你先上身体，有球没球的时候我都给你上身体是吧，书豪是两罚一中，75比72，守望队依然是领先三分球，山西队这边呢换上了张涵军打一号位，守望队呢换上方硕，哎，让张涵军这么轻松的就突进来了， 这个防守好像没有交代太明白， 嗯，两个人的防守当中是出现了一点误会啊，都没有去协防这个突破的线路，基地给进去，范子明上反篮， 这球自己做了一个动作， 哎， 结果把自己 给把自己给 晃飞了，这边是又吹到雷蒙的犯规吗， 无球的犯规吗， 啊，这个西蒙斯想反跑，雷蒙拉了他一把， 嗯，这样的话你犯规就罚球了呀， 对，这就是白白送人家得分， 哎，雷蒙上来这两防啊， 不太理想， 过于敏感啊，就是先给了一个二加一，这次呢在无球当中呢把他送上罚球线，首钢队是不是要换人了，换下林书豪换上吉布森，这只是外援的一个对调啊，对于防这个位置上 雷 蒙 也下， 雷蒙是吧也下，雷蒙四次犯规了，雷蒙下来之后在他这个位置上要上谁呢，吉布森上来之后小川在场下啊，肖辉上来， 哎呦，王肖辉今天还一直没出过场， 而且过去几场比赛小辉也都没打， 对，可能前一段时间是不是身体有不太理想， 第一罚将就罚进， 对，按理说是在防守对方重点人物上小辉是当仁不让的， 但是小辉啊防西蒙斯呢吃亏吃在哪儿呢，他没西蒙斯有劲儿， 对，而且个头好像没有西蒙斯高， 对，他比西蒙斯要矮一点，方硕往篮下突对方换防了，方硕再把球运出来交给吉布森，对方西蒙斯在防吉布森，方硕突破空中接力抛对方啊，这个犯规了，这个犯规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这个张航军也是看到知道方叔要这么传一下、嗯、但是没办法不得不去犯这规。 这个高度啊就在这儿了，这不是说张航军努力可以弥补的。 对，方叔一直在找小范儿的、嗯、其实你看几次的运球都在抬头看。 对，这一次呢因为正好是本来的上线就有一个掩护啊，方硕就对位呢去打严鹏飞、 嗯、 一突破之后葛兆宝协防了，俩大个都过来了，那马上 肯定拦下的我们的大个就空了， 身后这空当啊， 对， 这个空间就全是范子明的。第一发将球罚进，漂亮，非常稳，两发两中，还是一分的分差，77-76，依然是比分相当的焦灼。吉布森现在在防张涵军，王肖辉在追西蒙斯，西蒙斯突破， 这是 啊，现在在三号位位上防西蒙斯，这难度的确比较大。 对，因为他的打法又不是说那种动不动就干拔跳投， 嗯， 往里突，这个利用自己的速度、弹跳，包括整个的身高、臂展的优势啊，非常利用的非常好、嗯。 而且呢，他这两个大个因为能投，两个大个都弹到三分线这个位置上来啊，给做掩护，把咱篮下拉空， 对， 就不让你有大个球员呢收在篮底下。上来防了一个回合，防了一个回合，看小辉防可能比较吃力，因为毕竟岁数也不小了呀，小辉30多了， 对 啊， 跟不上了。 这也是一个80后的球员，想想，这样重新拿上小川，吉布森站上罚球线，第一罚将球罚进。 这场球双方是打到现在啊，除了第一节有一个9分，第二节有个9分的分差、 嗯、 再也没出现过，好像高于3分都比较难、啊、 刚开场的时候呢，守光队呢是 打了一个8分，12-4， 14-5，好像也有一个9分， 嗯、 啊，然后呢一直就没有再能够拉开，9分的分差是最大的分差。一次断球，吉布森晃动对方的西蒙斯啊，面对吉布森的上篮犯规了。吉布森啊，其实知道，就是我如果要正常啊加速上，西蒙斯就是盖，所以呢我把这速度减下来等着你。 西蒙斯其实也在等， 对， 你看他最后一步很聪明，没有使劲往上起，而是往横着去走，制造这个身体接触。 就这球啊，西蒙斯呢不跳，从边上跑过去，吉布森自己把自己扔篮筐底下了， 球还不一定能上得进， 都已经都跑到篮筐下边了，就等着你从天上掉下来砸我呢。 对， 我要不往篮筐底下钻啊，你犯不了规。 这也是这个 经验， 有的时候啊，一些这种黑人球员他很实在打球。 吉布森第一罚将球罚进，今天呢之前的罚球3罚3中，80-78，两罚两中，81-78，这分差呢就是此消彼长，两三分球是吧？ 对， 一直咬得很紧，但是今天这比赛呢打的节奏肯定就会比较慢，因为很早就进入到了加罚的状态，双方呢都在拼防守。 这跟以前的山西队不一样，以前山西队我不管你防的怎么样，反正我是防的不好，就是拼进攻。 对， 那现在的山西队呢防守也很凶。 张宁急停投中投，球不进，方硕拿下后场篮板。这段呢山西队的进攻呢出现了一点点的中断，北京守望队转换，漂亮，朱熹转换右侧三分球命中。 对，这个球我们看到方硕很聪明，他一直在减速调步点， 然后 朱熹一起调步点， 等着朱熹 把东西，对， 等着你这个最舒服的节奏。西蒙斯篮下抛投，确实呢他这身高臂展啊，他要到3秒区的位置上去抛去，咱们三号位防的还真挺难的， 对，吃力。 而且呢他防吉布森啊，他就是利用自己身高，哎，看看 这球 还是吹了进攻犯规，吹了范子明进攻犯规。 这个张涵军啊很聪明，很早就站在那个进攻合理区外面的小圈外面、 嗯、 等着你来撞我。 哎，但是撞着的这一下的时候到底在圈外边没在圈外边啊，咱还真不好说。但是因为 CBA 呢也不会再去看这个问题了，他吹了就吹了。 对进攻犯规也不附带罚篮、嗯、只不过是增加了一次犯规次数。 但是呢你丢掉了一个球权，守刚回来之后现在要相当于防一个131，对吧，一个131的联防， 对 方张涵军大号三分，哎呦，也是标中一记三分球。 其实今天山西队的三分球并不是特别多， 嗯，但是呢投了几个神仙球啊，上来来继续给吉布森掩护，受到了夹击，险些失误啊，还是失误了。 这个你就等着你的， 对，传球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方硕这个球啊也是一样，我站在这位置上等着你来撞我，因为这个节奏呢往这一站，西蒙斯啊有点怕 犯规， 对，所以他躲开了。 嗯，国王队这边转换方硕在人堆里边转出来，重新落阵地，哎，不跟对方打这种乱战。 对，这就是守望队的特点，能快就快，快不了我马上降节奏。 范子明交给小川，顶着防守抢起抛投，球不进，范子明抢下前场篮板再转。 今天小范的前场篮板可是不少。 小范这个因为他的身高的优势啊，在山西队本土这两个内线面前还是有优势， 对， 那运动能力要更强一点。 对，那邢志祥本身比就比较矮， 两米边上的这个身高。 对，葛德宝呢岁数也大了，说实话身高倒是不差，臂展也不差，就是移动速度慢， 但是慢了。守望队前场来发界外球，还有14秒的这个进攻的时间，交给朱元熙，这球险些出现失误，朱元熙往篮下，再回给方硕，哎，这是差一点出现失误球，张涵军扑地板球把方硕直接绊倒，这样守望队是要执行罚球了。84-83，现在守防队是领先对手一分球。 对，其实这球刚才也挺悬的，朱熹传到外面这一下就差点被西蒙斯断了。 这下啊，方硕这个右膝啊也挺悬， 对， 因为从侧面撞过来这一下压在了他的大腿的这个外侧，这个右膝有点往内， 对， 内翻掰了一下， 侧副韧带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因为他本身做的手术的应该就是这条腿。 队医再给做检查一下，因为这下呢冲过来正好是侧向，直接是撞在了他的膝关节外侧这个位置上，有一个明显的这个膝关节内扣的外变形。 对，对，这个他这个动作啊，就是有点像今年的状元秀王玉雄在热身赛里所受的这个伤一样，也是这个膝盖的侧面被顶了，往内掰了一下，结果一开始没注意，过了大约2周多一点的时间，发现是撕裂了，耽误了一个很好的治疗过程，结果导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上场。 现在呢，守望队这边呢直接用9号雷蒙换下了方硕，雷蒙上来之后呢就要替方硕执行罚球，因为在场下也坐了半天了 没有感觉。 对，上来第一罚没有能够将球罚进，方硕呢在队医的搀扶之下慢慢的往板凳席在走。 对，因为方硕的两个膝盖其实就是在做手术之前还要经常抽抽积液，那么特别是在做了手术之后，恢复的时间本来就很长，在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就已经上场比赛了。 就第一阶段就打了吗？ 对，本来他的计划是第二阶段再打的。 现在呢，两罚一中，守望队这边呢，这一节罚球14罚中11啊，领先对方两分球。西蒙斯， 这球 突进来要扣，结果呢自己其实要放也就放进去了。 对， 这一扣呢扣飞了。吉布森顶着防守起抛投漂亮，这是单手抱着炸药包杀进来， 最后来一个4-2拨千斤， 上中，87-83，领先4分球。张涵军的突破被吉布森掏后斗，把球呢捅出了底线。 就是看上去好像这段时间这个山西队的这个进攻状态不是特别稳定，但是就这样分差也只有4分， 这球起来 脱手了， 对，没拿住， 脱手了。 曙光队这时候呢又换下了雷蒙啊，换上了刘小雨，小雨吉布森。今天啊这个人员使用的变化搭配还真的是挺多的。 对，这下也是没办法，因为需要有人组织，吉布森要攻。 哎，西蒙斯强行顶着小川上篮，球不进，篮板球被拿到吉布森，转换扔3分漂亮，又是一次打转换，3分球命中，90-83，拉大到7分的分差。这球投的自信啊， 而且不等其他队友上， 对， 连抢篮板的人还没到位呢，球就已经出手了。 当然，那球如果要是说不进的话呢， 范子 明反正也冲了，也冲过来 杀到了。今天小范这个前场篮板够积极， 哎，而且这个球因为但是长篮板啊，对于中锋来讲不太好抢，那就是打转换当中呢，我就赌一个手感，拼一下运气。西蒙斯这两次进攻，一个抡起来扣了一下，另外的一个上篮顶着小川被身体接触之后呢干扰，连续这两个不中，被北京首钢队打了两个反击。杨学登指导请求暂停了。 对，今天这个三星队这两个外援啊，就自己的进攻打得都不是很开，有点着急啊。无论是菲尔德还是西蒙斯，你看个人进攻的时候，基本上看上去就不是那么的合理，有些球啊， 当然呢，这也和守望队的防守有关系，对吧？守光队呢，在联盟当中确实是在防守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一支球队，防守效率全联盟第三。而且呢，这支球队就是以防守而著称，它和排在前面的上海啊，和这个浙江啊，不太一样，对吧？ 方 式不太一样， 方式不同，防守的方式不同。其实这个滁州和上海主要是以抢、拼，然后快。为主，而防就北京队的防守是讲究策略， 然后呢是 下点陷阱啊， 压你的节奏，然后让你呢在很难受的这个节奏下去完成进攻。 对，这首钢的防守是对纪律性啊，就战术、防守战术的纪律性要求很高。 而且现在这一套阵容呢，确实我们之前也说啊，这个使用上的不多，因为你看外线。吉布森和小雨之前咱们也曾经说过，就是吉布森和小雨两个人为什么不同时出场，一个能传一个能投。 对， 那当时说考虑可能是不是在防守高度上吃些亏啊，但是今天呢，因为对方这个后卫啊高度不高， 对，而且方硕突然下场没办法， 张涵君， 哎呦这球 就是打了一个二加一，吉布森下手这一下没必要了， 对，已经被甩到身后了、你要不就是把他直接拉下来，但是拉下来的有可能是 违体， 违体 对, 对，更亏了。所以这 也是因为他这个锋线啊，现在呢他是用西蒙斯来打，守望这边的锋线是要有一定协防，去帮着小川协防，你要是让小川一个人单防西蒙斯啊也很难，那大个呢也都出来了。 对，你看今天张涵君的效率还挺高的，十分钟的出场时间，13分球， 对、命中率非常高， 命中率非常高。对， 张涵君今天呢投篮命中率是3分球3中2，2分球3中3， 就丢了一个球 啊，就投丢一个三分球。 西蒙斯单防吉布森， 小雨上来来要一个掩护，再倒到上线回到吉布森手中，吉布森瞄一下篮筐，再分给范子铭，漂亮顺下。哎，这个球呢，吉布森冷静啊，没上头。 对，这个球你只要吉布森不上头，其实在。在跑船的这个配合上还是有一些能力的。 哎呦，这是地板上有水。小川转换倒出来，吉布森控位三分，球不进。 多少投的有点急、 稍微有些遗憾。但是呢，这个转换三打一抢一个三分球，也是发挥吉布森在转换。 哎呦， 范子铭直接是传给了西蒙斯，这是一个失误球。 西蒙斯也是眼疾手快，直接人缝里塞给篮下的葛兆宝。双方 吉布森突破， 哎，最后 上篮没上进，有点急了，因为最后的这压哨的时间嘛。 对， 这样92-88领先4分，其实等于里外里4分球。如果说没有那个失误的话呢？92-86，你这打中呢94-86，8分球，你进入第四节，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但是现在呢，只有4分的分差。 那这个比分啊，对于双方来讲都还可以接受。 嗯，来看一看啊，这个今天几节比赛？上半场我们就说两节，每一节都是29平。 对， 这个比赛打的是非常的焦灼。那在第三节比赛当中呢，北京首钢队现在等于你就是赢了4分球吗？而且首钢队单节打出了一个34-30、34分的得分啊，在首钢队过去的一些比赛当中并不多见，92分。我们就说92分一般是咱们首钢队打完比赛赢球的这个分数， 全场的分，这三节就完成了。 今天呢，3节32分，3分球呢投中了10个。 对，同样防守呢，说明防守也不像以前那么的好。因为三节对方也得了88分，以前就是赢球的话，差不多最后第四节结束的时候，对方得80多分。那今天双方真的是把这个进攻都抡开了、 主要呢就是这个节奏打得比较快。 快，对。 你看咱们和广厦的那场比赛呢，全场比赛北京首钢队投篮多少次呢？73次。打同曦的比赛，北京首钢队投篮73次。但是现在咱们打山西这场比赛，三节战罢，北京首钢队出手64次。64次出手，其中呢还不算有21次罚篮呢。你这个罚篮如果说对方犯规少一点的话，你这个就是奔着可就小70次出手而去了。三节比赛，这是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北京首钢队非常少见的和对方打转换打快 打头抢的这种比赛节奏。 对，按理说就是当陷入这种节奏的时候呢，往往守望队的进攻不那么稳定，但今天呢确实尤其是两个内线的进攻相对来说稳定了很多，这个也就是给这个今天守望队能够在比分上这么压制对手的一个先决条件。 哎，今天呢三个点打得好，范子铭18分，林书豪19分，吉布森18分，另外呢李慕豪也有12分入账啊。今天呢整个的球队发挥还是很顺畅的。邢志强外线投一个3分， 很像啊，这个球 篮板球下来，首钢队在自己的后场小串保护好这个后场篮板。现在呢北京首钢队在场上是吉布森、刘晓宇、小川、朱熹和17号范子铭，对方呢是菲尔德、张宁、元帅、葛昭宝和邢志强。小宇导出来，不着急，重新再回到小宇手中，突破转进来犯规了。啊，吹着 走 步 啊，这个球小宇呢选择不是很理想，因为人扎到人堆里去了。即便你转出来，这个球传 也很难。 对，很有可能被对方断掉。实际上他最后把球传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对方的球员拿走了。 但是吹了一个走步呢，还算好是。你有时间退防， 对，如果你就没吹直接给 对方打反击，你要是直接被断了的话，就是打反击你落不了防。元帅在上线要往篮下突，第一手上篮命中， 这个也是很难得一见的元帅的进攻方式，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外线的投射， 因为啊 今天是真投不了， 也是这投篮没空间，守防队外线防投篮防得非常凶， 今天元帅一共就在外线出手过2-3次的这种三分球。 吉布森上来做一个假掩护突破倒左侧零度角，小宇的三分怎么样？漂亮，左侧零度角三分命中，北京首钢队投中了今天的第11记三分球，95-90。 小宇几次尝试之后的第一个三分球，个人的。 菲尔德给了两次罚球， 对，这个就是不讲理了， 对， 就是愣冲啊，非要犯规不可，要不你让我过去，要不你犯规啊。 确实呢，他是有着非常强的冲击力啊。守钢队这边呢，换下吉布森，换上林书豪。今天呢，书豪在场上效率还是不错， 相当高。 刚才呢已经提到了有19分、7次助攻，这7次助攻呢，其实全部来自于上半场。第三节打的时间 不多， 不多。第三节比赛呢，得到了5分啊。菲尔德站上。 第三节比赛主要是他的犯规多了一点。 哎。今天呢，林书豪11投5中，其中呢3分球9中4啊，罚球是7罚5中，2个失误球。到现在，北京首钢队呢一共11次失误球，失误球控制的也还是不错。 没错， 其实对方啊失误球也不多，也只有11次。 今天双方在整个的这个失误率的控制上，刚说完啊， 哎、 林书豪一个两次运球， 一个两次运球。书豪认为啊这个球是被切掉了。但是裁判呢还是吹了一次失误啊！北京守望队这边95-91，领先对方4分球。现在菲尔德在后场往前场推进，利用失误得分呢，山西队这边啊要利用失误得分更多一点，因为呢也打了一些转换。守望队这边小雨突分，左侧零度角这位置传的不太好。如果要是说呢，一是传球早一点，另外呢再往书豪身前。别给这么大提前量。 对， 林书豪能够直接的零度角接球就投篮了。 对，这个球呢传的而且很低， 低、 拿不起来。那菲尔德回防的时候呢，拉了一把。 对，把林书豪绊倒，守防队发底线的界外球，过渡到弧顶，再从弱侧溜过来之后，刘晓宇在进攻的右侧45度角给17号范子铭，不着急投。林书豪 占了一个联防， 哎，点飞防守投中投。今年啊，书豪这个中投的命中率比上次在守望队效力的那个赛季呢有下降。 对，我觉得还是在需要恢复啊，没到一个他最好的时候。 还是95-91，张宁突分上篮啊！今天呢，张宁的效率也很高啊，命中率也 很 高，很 敢打啊、 嗯。 其实这个球你看他在45度角那边，元帅一直在等大空位，没有人防，那就愣不给，就自己上啊。 而且呢，今天啊，有打得有自信啊、 嗯， 有这个信心将球打中。书豪突分倒出来，范子铭投长2分，再中啊，3分线里面一点点，这是范子铭的甜点。 现在小范在两个零度角和弧顶、 顶弧这个位置， 对， 哎、 就3分线那一步，这个投篮是很有信心的。 邢志强漂移着投3分，这个球被朱熹所干扰。今天呢，现在在场上这4号位啊，是俩在外边扔3分的。 林书豪突破原地转一圈，抛投打板，裁判呢这个球没吹，但是小雨把前场篮板球拿下来，朱熹再投三分。 这个菲尔德连续两次上前干扰，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菲尔德反过来要突破，一个跳步漂移投两分也不进， 太难了。 两边打得比较乱啊，守望队这边打快速转换，4-2，小雨突破上篮，球不进，篮板球。菲尔德啊，这个篮板球呢位置真好， 而且拼得也凶啊。 他是拿不住，但是呢拨了一下之后啊，下来之后是怎么着，他用一屁股把小范给撅在外线了。 对， 像 范子明虽然有身高，但是确实没办法打。右侧零度角，小雨无人防守投三分，球又进，好球。三分球命中之后100-93，分差拉大到7分。过去的两分多钟时间啊，两边呢跑着打转换，结果谁都没中，还是守望队依靠一次对方呢也是退防不及。刘小雨右侧零度角是命中一记三分球，但是这个球其实说实话踩线了，刚才这个曼宁的 裁判会不会看 踩了一点点，但是这边呢也没有人抗议，裁判呢也没再注意。这样山西队呢是 主要是 了一个暂停， 山西队刚才专注于这个张宁和这个菲尔德，专注于个人的冲击啊，其实连续的冲击，张宁两次没打成，菲尔德的一个飘头没打成，不然的话他们如果稍微再稳一稳的话，这个分差没准就变回。 其实包括邢志强那个漂移三分，就是他呢是有三分投射的，但是还是应该属于就跟朱熹一样定点三分球，这是他特点。 但现在邢志强因为这个赛季邢志强投三分的时候更多的很多的时候会选择这种强行投三分， 这是属于处理球的时候呢，因为一般到他这儿啊就是你必须得投了。 对，而且他呢就是现在这个赛季也建立了这样的自信啊，有的时候你看我记得那是上这个第一阶段的时候，有一场球三分球10中6， 对， 这个是很难得的。 小雨8分啊，其中呢命中了2记3分球，而且呢还送出了5次的助攻。 今天元帅打得比较郁闷啊，我们一直得不到很好的机会， 就没有怎么给他太多外线的投射空间，一上来扔了一个三分球，后面的这个三分球投射啊基本上都是有防守的，这节奏点都不在他的节奏当中，4投1中的三分球命中率。现在呢北京守钢队这边呢是100-93，领先7分，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7分钟的时间。今年的新年大战啊，排名第6对第8的两支球队之间呢这个对抗比赛打的质量很高。传向篮下，葛兆宝这边空了，哎，自己上篮球不进， 这个球他又转了， 又是抄上了， 对，又是自己上篮不进，结果林书豪补防的时候得到一次犯规， 吹了林书豪的一个犯规。再来看一看啊，其实呢一个完全大空篮没上进，书豪去干扰 啊，确实这 个 有身体接触啊、 这个起跳之后的身体接触，这样呢打成2+1，林书豪呢19分8助攻4次犯规了， 倒还好啊，这个 还有两犯，7分多钟的时间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而且呢这七分多钟的时间不一定他打满， 对 对吧，就是按照使用上来讲呢还有可能是吉布森还能再回来打， 对，但是这个球呢确实是很遗憾，就是 对让对方打了一三分嘛， 就按理说也应该打中，因为已经拉空了到篮下没有人了啊， 但等于就是说你多丢了一分啊，还多赔一个犯规， 对， 对方这个占联防了，李慕豪站罚球线， 23联防，但李慕豪站罚球线其实作用不大， 他不太能支配球，而且他也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中投， 对，也没有中投， 哎，在传向篮下，李慕豪转身，最后的一刻抛投， 没时间了啊， 24秒到时，最后转身的抢投也是不中了， 对，这应该算是山西队防 成 了一个 了，张宁面对林书豪的防守，这个球几乎被压迫。菲尔德突分导出来，邢志强空位三分球进， 这个不进就 这是他的机会啊， 这个不进就不合理了，这么大的空位，而且底角还站着元帅， 这样三分球命中之后呢，守光队这边被对方呢打了一个6-0啊，1个2+1，一个三分嘛， 等于这个暂停呢，山西队刚才叫的暂停起到了效果， 而且他实际上呢，这个第一个2+1啊，是等于白捡一分， 对，真是白捡了一分。 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他一个暂停回来之后，又改了联防，让北京守钢队在进攻当中也遇到了困扰。 对，因为你在李慕豪站在罚球线去接球之后，他能做的就是把球传回给外线， 对， 自己面对篮筐呢没有办法进攻，因为葛兆宝也知道你不能投篮，但是我也不放你突进去。 而且呢，李慕豪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啊，他受到的这个夹击其实并不大，上线的两个人啊， 没有特别深的要回收罚球线来保护李慕豪转身处理球， 对， 他等于还是 还直在外边。 对于你内线中锋拿球是弱防守，对于外线的这个接应点是强防守， 所以他这个防守很聪明，就是你知道李慕豪拿球他不会去投篮，你一定是往外支配，然后把你外线投篮点先封住。 就刚才呢中场休息的时候还在和刘潇在说啊，现在国际篮球当中有一个趋势，也是你破联防站罚球线这个人啊，不一定非大中锋去，但是去一个特别能传球的，然后就让你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很 难 受。 很 难 受， 对，但关键的是还是这个人呢，应该有自己的这种攻击能力，不然的话呢，他会防你传球。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看小雨突分进攻的右侧，传向篮下，李慕豪双手扣篮，对方邢志强拉人犯规了。 哎，其实邢志强这个犯规呢，我觉得他选择倒是不算是 还 是比较 还算是可以。 对，万一李慕，因为李慕豪的发球不是特别的稳定，你如果你扣进去呢，当然得两分啊，万一再打加个二加一呢？ 对，他这个呢，等于就是我就你既然是扣篮嘛，扣篮我就是想方设法就在你手腕上加点力量，让你扣歪了就完了。 对，你看果然 第 一发没中，第 一发没中，100-99，北京首钢队呢依然是只领先山西一分。还有6分50秒的时间，6分51秒的时间呢，北京首钢队领先一分球啊！这大半截球的时间呢，这个比赛的悬念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对， 两发一中，101-99，只是差两分， 你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对，现在呢就是拼你的进攻的持续性。山西队啊，因为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呢，不像刚才那段时间，整个跑起来啊打得那么上头了。元帅急停投中投。 这球我感觉他出手好像很大力啊，但是这个球还就真进了， 球 打平 101平。首钢队呢，刚才一度是领先对方的 七分球 啊，又被对方迅速的把这个坑给抹回来了。 两个，一个二加一，两个四，一个三分。 小雨突分，舒豪点一下，再倒出来，刘小雨再突，打得有些复杂。还有5秒钟，林舒豪突破抛投，哎，这个球呢没有能够将球上进。 对，这要换以前的林舒豪，这个球十有八九就进了。 哎、转换。追身， 哎呦， 这边元帅追了一个三分球， 终于找到了感觉，找到机会了啊！这个要注意啊，因为元帅一旦开了，就是他的三分球一旦开了，对山西队来说，这进攻的方式就更多了。 过去两分钟啊，让对方打了一个11-1，这个对方已经反超咱们三分球了。 看方硕和范子铭站在场边啊，看来方硕的膝盖伤势 不 是问题不大。 小雨突破抛投也是不中， 这个球李慕豪下早了。小雨没有办法， 菲尔德突分倒出来，不给元帅投篮，元帅呢也是突进来再抛投中投，篮板球拨出来，守望队打转换推进去，能不能够有足够的速度，林书豪反击当中外线投一个三分，好球，追回来啊，一个回应104平、 哦、这场球真是双方你来我往啊，你又一三分我也回应一个。 本来啊，吉布森要上，这个林书豪投进这三分球之后呢，亚尼斯把吉布森从场边给拉回来了。 你先等等。这球又是李慕豪的拉人， 哎，李慕豪是先犯 规，李慕豪要控制一下，因为这个自己的犯规不少了，再这么下去的话，对内线的优势会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 这时候呢，北京首钢队换人，换下李慕豪，换上范子铭， 小川也同时被换下，李慕豪已经5次犯规， 五犯了 啊。这个很危险啊，还有5分钟的时间。 13分7篮板，换上范子铭。 当你失位了以后，他要强突，其实也没必要真的去拉他这一下。 元帅在篮下， 元帅去打篮下，这个很少见啊。 被方硕和林书豪呢两个人协防上来，这一夹给干扰。方硕突破进来，倒出来，刘晓宇。现在是一个三控位， 对，这个阵容比较少见啊。 舒豪后撤步投两分也是没中啊，这过去啊他的标志性的这个投篮，那今年的这种球命中率很低， 我觉得还是没恢复过来， 还是跟身体有关系。 这球就是葛兆宝顶着林书豪把球打进啊， 106-104啊，山西队又反超两分球。 吉布森又准备上场， 对，吉布森现在又准备回来了，还是需要吉布森这一点的这个进攻。林书豪突破球没有办法给进去，再回到方硕的手中， 黄硕在突分，这个球很悬啊，差一点被 哎呦小雨 还是 脱手了 啊、就是说这个球很悬，传到小雨这的时候呢，小雨已经被费尔德干扰了一下， 对， 他这个节奏就乱了。 对，而且小雨呢今天在外线由于手感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不敢马上就做一个进攻动作，还是想找人，结果一找的瞬间这个球没控制住。 现在呢是换下林书豪啊、换上吉布森，还是一个三后卫。张宁在上线突破，被吉布森给切了，转换反击，小雨，哎呀， 双方都是忙中出错啊。 这边给了小雨一个球呢，小雨在加速的时候啊，是和费尔德两个人啊挂了一下，挂了一下之后呢，费尔德摔倒了，但是小雨这个速度呢也没起来， 对，追不上了， 嗯，球出了底线。还是两分的分差，104-106，3分51秒的时间，全场比赛结束。再看这边的防守效果怎么样啊？ 首先要把这个球先防住。 对，盯着元帅切的这个内线啊，强行抢过防守，切得很紧。 对，防守盯得非常的死啊。 菲尔德，菲尔德这个球应该是可以吹替的。 对，很激动啊，这个裁判，其实裁判已经鸣哨吹了犯规了，对。他还在这个喋喋不休，其实这个球吹个 T， 而且呢他还是比较聪明的，就是说奔着那个裁判嚷的时候呢，第一下奔着裁判过去之后一拐弯，把这个目光啊转移到了自己的替补席， 对， 对吧？这样你不能裁判说，你说我质疑裁判啊，我跟替补席上的人就是发发脾气， 队友 抱怨一下， 抱怨一下的、